佛经故事，剧名叫做《废除陋俗》，咁请各位欣赏啦。 喂喂，游哥， 喂游哥， 生叔，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失光晒。 咁贫难赶住去边度啊？ 你唔知㗎啦，我赶住去文老爷屋企帮手啊。 去文老爷屋企帮手？ 唉，佢个女婿死咗嘛。咁我咪走去睇下有咩要做囉，大家一场相识係咪？ 哦，佢个女婿死咗，即係话兰妮嘅丈夫啊？ 係囉，咪兰妮嘅丈夫囉。唉，阴公啊，咁后生20岁仔咋，娶咗老婆先至2个月。哎呀，弊。兰妮咪要守寡，阴公咯，咁后生， 咁咪系咯。 嗱，文老爷得佢一粒女，一向都咁痛锡佢嘅，而家真系好闭翳噶。 咁就系咯。 喂，游哥啊， 嗯， 死女婿系南家嘅事，你去边处帮手啊？ 我咪去南家咯。 你知啦，而家南家咧就系破落户，好穷噶咋。嗱，而家女家嘅文老爷。同埋太太都去咗帮手㗎啦。 咁而家帮佢都有理由嘅。 唉，不过唔止咁简单嘅。我话俾你知啊，佢个女都有排搞啊。兰妮， 嗯，係囉，条命生得苦有咩法啦。守几年寡，迟下改嫁咪得囉。文老爷夫身家咁厚，唔休假嘅。 唉，唔係呢啲嘢啊，仲有啲嘢闭翳㗎。 咁係乜啊？ 你真唔知话假唔知啊？ 乜嘢事啊？ 唉，我话俾你知啊，文老爷嘅乡下风俗呢，就凡係男人死咗，如果无儿无女嘅，个老婆要陪葬死埋一份㗎。 係喎，我一时唔记得。哎呀，咁点搞啊？难嚟咪要监三俾火烧死？ 系咧，所以而家文老爷咪头都大晒咯，真系惨。 哎呀，真系大件事、啊， 唉，有乜办法得噶？唉，点知嗰个男人又咁短命嘅、啊，真系。 啊，不过怕有得倾噶噃。 啊，系啊，所以而家我咪去帮手咯。喂，生叔啊， 嗯， 你得唔得闲啊？你得闲一齐去行下。 好啊，一齐去啊！ 嚟嚟嚟，啊！ 唉，点算好啊？而家粒粒乱啊！老爷，你话点啊？老爷，你开声啦！ 太太啊，我都冇声开咯，你叫我讲乜嘢好啊？你谂下办法吧啦！ 老爷，你系一家之主。一向都是你话事的，我是女流之辈，有什么办法啊？ 你看看个女儿成日喊，你都是入去劝下个女先，你会喊有什么用呢？ 我劝极佢都是这样喊，又难怪的，她死了丈夫当然是伤心的了嘛。 我不理得那么多了，我要顾住兰妮条命，最紧要就系呢样嘢。 咩话？顾住兰妮条命？ 嗯， 你系话老爷？你系话？ 唉，咪系嗰样咯。初时我啊好中意个女婿嘅，认为佢又勤力又敦厚，人品又好，我都唔嫌佢穷噶啦。唉，点知佢啊福薄成咁。仲咁短命添， 老爷，当初成亲嗰阵，你净系话乜都搞掂，而家就， 唉，我初时以为佢哋结咗婚，生翻一男半女，就算系冇所出啦，咁最多系过继一个亲房，或者收养一两个细佬哥啫。唉，点知个女婿去打猎，中箭身亡。死于意外，唉，咁我措手不及噶嘛，你叫我有乜办法呢？ 老爷，事不宜迟啦， 女婿已经死咗一日噶啦。如果照佢哋嘅规矩，兰妮一定要喺出丧嗰日一齐跟埋俾火葬噶。哎呀，我哋净系得一粒女，你话点啊？ 我知啊。唉，我唔知咩？ 我见你都唔系好在意咁嘅。哦，我明白啦。你帮你埋喺外边，仲有头住家，有女人，有生养咩？哎呀，好凄凉啊，好惨啊！唉，我死咗佢好过咯。 哎呀，太太呀、啊，我由寻日就谂到今日，我都唔知几烦啊！哎，好心你唔好嘈，唔好嘈咯。 唔好嘈，你一啲办法都冇，早又唔同我讲，而家先话俾我知，你唔系另有心事咩？ 太太，我啊唔想你闭翳埋一份，所以就瞒住你先啫。 哦，咁我真系多谢你咁关心、咁体贴咯。咁你而家有办法未啊？吓、啊？ 未啊，就系未谂到咧。 咁你仲唔同亲家商量下？有冇同佢哋商量过啊？有冇啊？ 哎呀，真我讲过噶啦。佢话佢哋家乡风俗系咁噶，唉， 咁即系唔肯啫，哎呀，咁点算啊？哎呀，呢次惨咯， 又嘈啦，哎呀，太太呀、啊，你唔好嘈啦，唔好喊咯，唉，我已经揾咗阿尤嚟商量噶啦， 咁佢而家喺边度啊？ 我嚟咗噶啦， 阿尤啊，你嚟咗啦， 系啊系啊，不过咧，我唔想骚扰你，所以坐埋一边唔敢出声啫嘛。 哎呀，尤叔，你同我哋咁熟，自己人一样，而家我哋有咁嘅困难，唔该你帮我哋想个办法啦。 太太，我都有谂过噶啦，谂来谂去咧，呢件事一定要亲家老爷帮手至有办法嘅。 哦，咁你嘅意思？是不是跟亲家讲就得的了？老爷跟亲家讲过的了，但你亲家不肯啊。 是，我知道，是就是有些困难的了。不过份属至亲，如果给到好处他又哀下他，那亲家都好易商量的。 给些好处他啊，阿尤啊，即是怎样啊？难道你说给些钱他啊？ 咁又唔使讲得咁明显嘅，文老爷。嗱，如果你相信我嘅，我就帮你出办法。等我同亲家老爷讲，佢一定会应承嘅。 好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嗱，你啊即刻去同亲家倾下啦。 我哋已经喺亲家屋企啦，使人请佢入嚟咪得咯。 哦，咁好容易啫，亲家老爷就喺前厅啫嘛。等我请佢入嚟啦。 唔使啦，我啱啱要入嚟揾亲家倾下。 系亲家老爷，请坐啦，坐啦。 唔使客气啊， 亲家，你入嚟有咩贵干咁啊？ 唉，总之系家门不幸啦，我短命仔咁就去咗，仲连累埋烂泥添。我嚟咪就系讲呢件事咯。 亲家老爷，正所谓死者已矣。生者就要救命的了， 我是有隐衷的，亲家，我都不想难离陪葬，不过族长不肯应承呢，他说要维持他们乡下风俗的尊严。 阿柔啊， 等我讲啊，亲家老爷啊，正话文老爷交代我传达他的意思，女婿虽然死了，但是个女咧应该适待指责嘅，咁即系兰妮小姐名下嘅田产同埋金银珠宝等等，都归亲家老爷所有。而文老爷啊，仲预备添啲啊，总之安置好亲家，令你老人家晚景安乐。 系啦，你唔使多讲啦，吓呢件事唔系钱银可以搞掂嘅。 嗱、你可以对族长咁话噶嘛？你话你媳妇兰妮小姐已经有孕啦。咁即係有遺福子啦，咁咪得囉，係咪 啊？咁樣啊？ 喺度 係噃，咁話咪得囉。 喂，咁得唔得啊？要有證據㗎喎、 好易嘅啫，你放心啦。 所有医生啊，将来嘅接生婆啊，牙牙仔啊，我哋通通搞掂噶啦。 咁样啊？咁又似乎行得通喎、 啊。系咯、啊，陈、啊、家，你应承啦。 系咯，嗱，而家最紧要嘅咧，就系你老人家岌头，话个仔一早已经讲俾你知。而且找个医生把脉的 了。哦，那医生那里。 你放心啦，我们会搞定的啦。 难离他的意思啊。 陈家老爷，难离自己条命噃，他不紧要咩？这些你放心啦，我们一样搞定的啦。 是啦，陈家老爷，不如我即刻陪你去见族长啦，好吗？ 咁啊，好啦，咁劳烦晒你啦。 唔紧要，唔紧要。文老爷， 阿尤啊， 唔掂啊！ 吓，点样啊？ 唉，嗰个族长好顽固嘅，系都要坚持地方风俗。吓 咩话？族长要维持地方风俗？ 系咯。 咁即系要难嚟殉夫陪葬咯噃。 阿尤啊，乜族长唔相信医生嘅说话咩？ 你唔知噶啦，原来个族长系识物理嘅，佢把脉好拿手噶。如果万一俾佢识穿兰妮小姐冇起脉嘅，一样唔掂噶。 咁而家陈家咧 行紧埋嚟噶啦。我哋喺路上遇到佛陀，咁啊族长陈家咧就同佛陀倾偈，咁我啊快啲翻嚟回复你先啫嘛。 咩话？阿尤啊，你话遇到佛陀？乜、佛陀嚟咗呢度咩？ 系啊。 哎呀，咁又得救啦！有办法啦，有办法啦！ 点、 你快啲出去截住佛陀，请佛陀嚟呢度。族长啊，最尊敬佛陀噶嘛？ 系咩？咁啊得啦，咁啊得啦，我即刻去啊！ 快啲啦，快啲！ 咦，文老爷、原来佛陀佢嚟咗啦！ 乜咁快嘅？ 系咯，佛陀听见难言呢件事，话要嚟睇下。咁我同族长一齐嚟啦。 佛陀，请坐， 请坐，请坐。 唔使客气啦。 族长， 各位，你哋有事自己商量啦。我系嚟旁听嘅。 族长啊，小弟不幸意外身亡，我个女兰妮系咪要陪葬啊？ 文老爷，你咁问法。不愧为大户人家，深明大义啊！我对令使嘅意外表示哀悼。至于兰妮小姐佢啊， 佢点啊？点啊？ 我以为只有遵照俗例，但凡丈夫死亡、妻室冇儿女嘅，应该殉夫陪葬。所以兰妮小姐都难以避免。不管呢啲系兰妮小姐嘅光荣，亦系你哋男女家嘅面子，你哋话系嘛？ 惨啦，惨啦！ 族长啊，兰妮系有遗腹子噶噃，不过系迟啲出世啫嘛，都系儿女啊， 系 嘛？ 我会检验嘅，如果你唔介意，我可以同兰妮小姐把下脉。佛陀，你话我系唔系应该秉公办理呢？ 系，执政者系应该秉公办理嘅。 佛陀，你话我系唔系应该遵照风俗维持纪律呢？ 冇错，尊重风俗维持纪律系应该嘅。 佛陀，难离殉夫陪葬系义不容辞嘅。佛陀。你都赞成兰妮殉夫陪葬的、 不是、我不赞成兰妮殉夫陪葬、 为什么、 陪葬是一种陋习是不良风俗我不会赞成、 佛陀殉夫陪葬是我们祖先的传统人人都认为是一种美德可以鼓励女子忠于丈夫对家族亦是一种光荣我是族长有责任将这种风俗维持下去的。 族长殉夫陪葬是错误的传统。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 生命是最宝贵的，有了生命然后才可以成就各种功德，然后才可以栽培善业，然后才可以讲究其他。如果一旦丧失生命，这种损失是无可补偿的，所以爱护生命不杀生是佛门第一的戒律。 是佛陀，我好惭愧，我明白你的说话，但是这些习惯不是我制定，而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我只不过是执行人来的。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有移风易俗的义务。族长，既然你笃信佛教，你就应该有勇气扫除恶习。如果你肯废除殉夫陪葬的风俗，你就真是功德无量了。 佛陀，我虽然是一族之长，不过都不话得晒事，还有其他老前辈看住，我怕他们不同意。 是要改善一种习惯，的确需要勇气和力量，我可以帮忙你。 佛陀，你可以帮忙我？ 是因为波斯匿王请我去皇宫说法，听日我就起程，后日就会到的了。到时我会同他提及这种颓风败俗，我相信大王一定应承废除他。 咁就好啦， 咁就好啦。 族长，虽然大王会下令废除殉葬，但是时间好迫切，你要主持正义，救咗难离先噃。 佛陀，呢层我会噶啦，我一定会据理力争嘅。 好，咁我翻去精舍啦。 佛陀，等我叫难离出嚟，多谢佛陀先啦。阿香，请小姐出嚟。 系。 佛陀，难离命苦，请佛陀开导。 好。 拜见佛陀，小女子好命苦。 女施主，生命是有很多苦恼，不过只要你肯尽力去求取幸福，亦都会有光明快乐的一面的。 小女子这么早就丧失丈夫，哪里还有幸福可言呢？ 婚姻和家庭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面。你没了丈夫，没错是很寂寞好痛苦，不过并不等于你丧失了幸福，因为婚姻不是幸福的唯一支柱来的。 佛陀，我以后怎么做好？ 女施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妇人还痛苦过你，他们或者孤独，或者贫穷，又或者有病，悲哀失望长年围绕住他们，没人分担他们的痛苦。这些人绝望卑微地生存，可以说是多灾多难。 佛陀，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女施主，如果你肯努力，你会造福他们。 佛陀，我会造福给他们？ 当然啦，因为你家族富裕，你父亲可以支持你开设老人院、慈幼院，由你去领导主持。咁啲老而无依、贫而无靠嘅妇人，就会分享到一份福音啦。而你投入工作，心情亦都会因而开朗。 系，佛陀，你嘅教导真系好，我好感激你。 女施主，只是匿埋痛苦悲伤是没有意义的。迟下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社卫国探访奇树给孤独员，参观下给孤独长者的布施，你就会明白更多道理了。 佛陀，多谢你。 多谢佛陀。